上一讲啊，咱们讲了苏波战争，两个欧洲新生国家之间的一场大战。一战这么一来啊，在欧洲所有的战事呢就聊完了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来讲讲欧洲之外的战场啊。咱现在一提这个一战啊，总觉得跟中国的关系不大，毕竟呢，中国离欧洲太远了，也没直接出兵。其实则不然，在整个一战的过程当中，中国的青岛是东亚唯一的战场。说到这个青岛发生的战事啊，得回到一战刚开始的时候，1914年的8月，英国和德国互相宣战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那些个殖民地岛屿就成了英国人的目标。但是呢，英国皇家海军都在大西洋，于是呢，英国人就告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说，你们上啊，把德国佬的东西给我抢过来。这些岛屿上呢，没几个德国兵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澳新士兵一上岸，德国人就很自觉地举手投降。8月底，新西兰远征军攻占了西萨摩亚，9月澳大利亚军队占领了新几内亚岛。与此同时呢，日本也盯上了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青岛啊。他们说这个日本跟英国啊是盟友，你德国呢又和英国打仗，所以呢现在你也是日本的敌人。日本政府呢就向德国下达最后通牒，要求呢驻扎在胶州半岛的德国军队在8月23号之前全部撤走，把这个胶州半岛啊交给日本。德国人哪能答应啊，于是呢一边加强戒备，一边呢驱逐住在青岛的日本侨民。日本一瞅这德国人给脸不要，那就休怪我无情了，让你看看大日本皇军的厉害。所以8月24号日本正式对德宣战，同时调兵遣将，陆军出动了一个师团一个旅团，加上其他炮兵部队，总共呢52000名士兵，12000匹战马，150门大炮。海军出动了整个第二舰队，这支舰队的主力啊都是缴获来的军舰，3艘战列舰，周访号、丹后号、实践号啊，就是这都是用日本古国名来命名的，都是日俄战争时期俘虏的俄国货。几万名士兵，几十条船，浩浩荡荡就杀将过来。英国还特意呢派了一个英国营和2个印度步兵连，一共1390人给日本人帮忙。皇家海军也派出了远东舰队旗舰凯旋号战列舰。面对这个英日联军咄咄逼人的态势，德国呢做出了准备，先是施佩伯爵率领东亚舰队出走，避免被包围。这个呢咱们在前面都讲过，东亚舰队跑了半个地球，最后呢还是被英国人打得全军覆没。东亚舰队开走之后，德国人就开始在胶州湾布雷作业，设置了好几个雷区。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卫队也被紧急调往青岛，青岛市呢还组织了100多德国侨民义勇军，加上滞留在这儿的几百个奥匈帝国海军士兵，总算是凑出了近5000人的兵力。指挥官呢是骄傲总督瓦德克海军上校。由于兵力对比相当悬殊，所以呢当时外界看来是日军必胜，但实际情况啊可不是这样。那德国人经营青岛十几年，用他们特有的严谨修筑了9座永久性堡垒，其中呢5个海防炮台，4个陆地炮台。日本下达最后通牒之后，德军又在青岛紧急临时修筑了12座炮台和大量防御工事。这些工事前沿密布着纵深4公里的铁丝网，要塞内呢还有强力探照灯和高空侦察气球，绝对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。德国、日本、英国紧张备战，中国呢却成了旁观者。一战刚爆发的时候，北洋政府曾经联络德国，提出呢可以高价收回青岛和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权，甚至提出战后可以适当将一些特权还给德国。如果呢德国当时同意，可谓皆大欢喜。然而呢德国自恃青岛固若金汤，对这件事不予理睬，我就是不给你，是吧，这个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。现在这个英日德要开战，北洋政府还想出动10万大军帮助英日攻打青岛，出份力顺便把主权收回来。那你想这个日本人能干吗？那日本要的是独吞，所以呢联合英国要求北洋政府保持中立，不得参战。北洋政府呢没脾气，只能宣布局外中立，把青岛附近50公里区域划为交战区啊，你们在这儿打吧，也不管了。不过日本完全没有把这个交战区放在眼里，9月2号第一批日军部队在龙口强行登陆， 龙口在山东半岛北部，就属于非交战区。随后这批日军一路南下，侵占交济铁路沿线城镇，向青岛逼近。半个月以后，又一批日军部队从青岛南部登陆，几天休整之后，跟前面一批一起出动，南北夹击，向青岛外围发动了进攻。其中福山攻坚战打的是最为激烈。福山位于青岛市区东面啊，是一座这个天然屏障。德军的这个侦察小队呢，就在海拔330米的福山顶上，所以日军先头部队每个行动都在德军的严密监视中。如果日军能够攻下福山，则可以以此为制高点，俯视青岛市区，特别有利于观察德军的主防线阵地的部署情况，还可以呢为军舰提供炮击目标的方位。所以日本陆军呢决定9月28号攻占福山，凌晨3点左右，借着夜色掩护，以两个中队的兵力向福山发起突袭。德军很快就发现了，所以双方呢就地展开了激烈的对射，日军的指挥官都中弹身亡。5点半左右，日军进攻的脚步被最后一道天险所阻挡。德军的阵地呢在山崖上，日军想要拿下阵地，必须冒着枪林弹雨往山崖上冲。很多士兵被击中之后滚落山崖，不是被打死也得摔死。日军正面强攻不行，从侧面包抄，也被德军的重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。双方一直激战到中午，终于呢，日军在大股援军和重炮队的支援下，伤亡了150多人，才终于攻占了福山阵地。一占领福山，日本人马上建起观察哨，海陆军的火力在这个观察哨的指引下，对德国炮台进行猛轰。德军不甘示弱，各炮台一起开炮还击，炮战十分激烈。日本陆军没有无脑冲锋，而是加强炮击，逐步推进，因为他们心里明白，青岛啊，孤立无援，陷落仅仅只是时间问题，所以不着急。德军初期还能组织部队发起反击，后来粮食越来越少，士气越来越低，只能炸毁炮台，放弃外围阵地，向青岛市区逐步后退。双方飞机也加入到了战斗。10月3号，日本两架飞机升空巡逻，发现一架德国侦察机，赶紧通报司令部，又起飞了两架飞机和一架水上飞机，等于是5架日本飞机夹击一架德国飞机。5架日机分成上下两层包围圈，围着这个德国侦察机转圈，企图迫降德机。后来呢，又用机枪扫射，但是子弹无一命中。德国飞行员普吕肖夫中尉在包围中左冲右突，就是不肯投降。德国侦察机特别灵活，普吕肖夫驾机突然一头冲向下方，好像要从下面逃走，日机呢也跟着往下追。普吕肖夫瞅准空当，忽然一抬头躲进了云层，挣扎着飞走了。日本的飞机技能和飞行员的技术都差远了，一点辙没有，是吧？所以这场战争呢，是亚洲战争史上的首次空战，日本五打一都没有占到便宜，可以说呢丢脸丢到天上去了。不过仅仅凭一个飞行员的优异表现还是左右不了战局。德军阵地在日军蚕食下呢不断缩小，10月17号瓦德克司令让港内的 S90 号鱼雷艇突围，在这待着就是等死，出去了还有一线生机。这一天晚上海上天气恶劣，风高浪急，鱼雷艇利用这个机会悄悄起航，开到半夜发现呢远处有一艘巡洋舰，而且还没发现自己。艇长决定在这个夜幕掩护之下发射了鱼雷。被攻击的这艘军舰是高千穗号巡洋舰，当年呢参加过甲午海战，现在已经是老态龙钟，只能退居二线呢干干杂活，搞搞运输。船上呢装的都是鱼雷。开战两个多月，德国海军就没怎么出过海，所以呢舰上水兵啊也很懈怠。突然瞭望哨发现黑暗中有鱼雷发射管的火花冒出，立刻吹响紧急军号，不过为时已晚。第一枚鱼雷打中了高千穗号的左舷，引起了剧烈爆炸。随后德国鱼雷艇继续逼近，又一枚鱼雷命中了舰尾，高千穗号运的鱼雷都堆在这儿，全被引爆。巨大的爆炸产生的火焰高达100多米，连20海里外的日本舰队都看得见。德国鱼雷艇趁机逃离，第二天早上开进了非交战区。 全体官兵刚长舒一口气，终于逃出升天，没想到呢乐极生悲，鱼雷艇一不小心撞上个礁石，锅炉都坏了，没辙了，只能弃船。大家一起高喊皇帝陛下万岁，将鱼雷艇炸毁，然后呢水兵上岸向中国军队投降，并且呢寻求保护。后来这些人被移交给了德国的领事馆，回到了德国，这是后话。10月31号是日本大正天皇的生日，那就是日本呢把天皇生日叫做天长节。这一天呢，日军为了给天皇生日献礼，向青岛发起了总攻，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下，德军防御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。德国人自知不守，炸毁了重炮，在海湾布下上百颗水雷，把30多艘突围无望的军舰自沉，然后提出了投降的要求。11月7号瓦德克在投降书上签字，投降之前瓦德克特意命令那个以一敌五的飞行员普吕肖夫赶紧跑，让他带着机密文件向上海方向跑去。半路上飞机迫降在一片水田里，他烧毁飞机，搭便船去了上海，随后呢托人伪造了一份瑞士护照，又辗转中国、日本、美国才回到欧洲。后来呢他在直布罗陀被英军逮捕，押到英国本土的战俘营，然后又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逃跑，混上一艘荷兰商船回到了德国，成为整场战争当中唯一从英国本土战俘营逃脱的德国军人。刚回国的时候呢他还被认为是间谍，后来查明真相，普吕肖夫享受了英雄的待遇。整个青岛战役德军伤亡600多，其余全部被俘，日军伤亡超过2000。日本人也知道这仗打得实在不怎么地，5万打5000，占尽海空优势，还打了2个月，于是呢就把这些德国战俘全部供起来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没事就组织人去战俘营，让德国战俘教自己怎么打仗。青岛战役啊，规模跟欧洲那些战役比简直不值得一提，然而它的结果可以说改变了未来几十年的世界走向。战役结束后，青岛被日本占领，后来战争结束开巴黎和会，日本呢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，再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交给日本。消息传回中国就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，这个咱们都知道。几年后1922年美国牵头签订九国公约，讨论西方国家在华利益问题，会上呢提出让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国，日本呢迫于压力被迫照办，不过呢感受到了极大的羞辱。日本代表团中的海军将领加藤宽志挥泪狂哭，对美国的战争开始于今日，我们一定要报仇。日本国内呢也成了群情激愤，在他们眼里曾经的西方老师变成了米鹰鬼畜，发起了一片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，这就为后来发动二战做好了心理基础。咱们讲二战节目里呢提到过日本民粹和军国主义思想最终害了日本，这种思想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定型的。好了啊，这个青岛战役讲完呢，就是一战的东亚战场就讲完了。其实一战呢在亚洲除了东亚战场还有个西亚战场，也叫中东战场，协约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在这儿打了4年，也打得相当激烈。那么西亚战场是怎么打的，中东地区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格局，咱们下一讲再说。